那天晚上警报声突然在夜间炸开，惊动了几乎所有人，全所都进入了顶级戒备的状态。一直到这一夜彻底过去，所有人才消停下来。而当查明原因之后，耿伟的队长差点气得背过气去。他勒令耿伟写了三篇检查，还在整个局里做了批评和汇报。那段时间，连沈军看见耿伟都忍不住摇头。而郭林和乔家知道这件事后，乔家摇头说了句：“ 疯子。” 郭林则是点头称赞了一句：“ 聪明。” 耿伟的办法虽然坑，但是效果很好。根据耿伟后来从看守所打听来的消息，京大伟从那天之后就几乎没睡好觉，没扛几天就主动要求见耿伟。他的诉求很简单，他把知道的都说了，耿伟想办法帮他申请保护。用郭林的话说，在死面前，往往好人比坏人要勇敢一些。而在郭林听完了耿伟这么一大长串的描述、感慨以及自我吹嘘后，终于忍不住打断他：“ 所以说你火急火燎地把我和乔家叫出来，到底什么事？” 也就幸亏郭林和乔家跟着不同的老大，这要是在一起，一天到晚的一起闹失踪，早就引起别人的注意了。乔家听完这句话，一脸的深以为然：“ 我觉得你对大家的关系有点误解。你以为我们是那种没事可以出来喝两杯的关系？每次都是要丢命的风险，好吗？” 耿伟对于俩人的吐槽并没什么反应，他只是点点头。 我也觉得该进入主题了，所以你们谁来告诉我宋东良那几个人渣的下落？ 他也是在京大伟把能说的都说完之后，才确认这人不过就是个小喽啰。不要说幕后的主使，他连基本的决定权都没有。他只是糊里糊涂地帮宋东良偷了一辆车，后来发生的事儿都是听宋东良喝多之后吹出来的。所以郭林又耍了他一回。耿伟这轮算账，乔家和郭林谁都不意外，所以乔家干脆以看戏的心态看着郭林怎么继续忽悠这个兄弟。从某种程度上，乔家觉得做郭林的线人大概比做郭林的兄弟幸福，起码郭林对他是明坑，就用不着暗用了。 有了他们两个，你现在的情绪不是冷静多了？ 郭林的态度倒是很坦然。 搞了半天，你是为我好？ 我是为了所有人好。 郭林随手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口水，慢吞吞地开口：“ 宋东良在暴风跟前，时间到了，暴风自己会把他交出来。” 乔家默默地看着郭林喝水的动作，眼睛不自觉地眯了起来。他凉凉地指了一下，好心提醒郭林：“ 那水是我喝过的。” 你有病。 后者的动作没有因此出现半秒的停顿。自从郭林不穿警服，乔家总觉得他嘴巴杀伤力上升了十个档不止。他皱眉哼了一声：“ 真要有也是被你逼出来的。” 神经病杀人不是不用承担法律责任，某种程度比正常人还好用。 喂，你们俩耍花枪能不能别老当我不存在啊？我问你啊，你凭什么说暴风会把人交出来？ 因为刘三爱他们已经在你手上了。 没懂，说人话。 在没事发的时候，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彼此是最可靠的人。可一旦事情有了被揭发的可能，他们就是彼此的牵制，不是自己死就是对方死。你觉得他们会怎么选？ 郭林在乔家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全程看着他，眼底的情绪很复杂，而对面的耿伟只是皱起眉。 但是刘三爱和金大伟什么有用的都没说。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暴风不会冒险，毕竟这种事有过前车之鉴了。 郭林扬起很浅的一记冷笑，大概是觉得郭林的话也有道理，耿伟僵硬的表情终于有所缓和，只是心头隐隐还有点担忧。 希望跟你计划的一样顺利。 他说不上具体在担心什么，就是隐隐觉得有不祥的预感。郭林的这个计划总觉得哪里差了一步。郭林对这句话没表态，乔家则是看了他一眼，用沉默代替了态度。 比起耿伟只是预感，他百分百确定郭林的计划没这么简单。想到这里，乔家忍不住看了耿伟一眼，送上了自己最后的同情。不是他心黑，他总觉得耿伟还得被郭林坑一刀。事实上，乔家之所以认为郭林还留了后手，是因为郭林想到问题太想当然了，他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事儿。暴风可没把活着的李岩交给警方。既然他和宋东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保不住对暴风来说，宋东良就是汽车。这种活着的口供，他怎么可能留给他们？但是他也觉得郭林不可能放着这么明显的一个问题不去做应对。既然他对孟哲的死这么看重，想来他是打算利用宋东良这件事先将暴风一军。如果能够顺利找到暴风定罪的罪证，对所有人都是好事。而郭林也确实想到了这件事。他的解决办法并不麻烦，他主动去找暴风，要暴风对宋东良动手。 无论被抓的那两个小子知道多少，只要他们说了一个字，对你来说都是麻烦。 其实这件事也不是郭林主动跟暴风提的。自从宋东良在会所闹了那么一出，阿松都在养他的腿。暴风面上虽然不动声色，但对他来说，宋东良已经成了麻烦，这谁都看得出来。这麻烦总需要有人来解决，而这个人选实话说谁都不愿意落在自己头上。毕竟他跟一般的小毛贼可不一样，那天他冲阿松开枪的样子，谁都不怀疑多杀一个他眉头都不会皱一下。所以暴风这个问题会丢给郭林，后者自己并不意外。这人养着他这么久，总不会是真想拿他做个展览品。无论暴风是想留他在自己身边，还是想彻底废掉他，现在解决宋东良的最好人选都是郭林。所以郭林在开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这是一个彼此心知肚明却都在台面上装糊涂的交易。暴风开口的是询问，郭林回答的是建议。然而从结果上看，暴风抛出去的是个难题，郭林接到的是个烫手山芋。而也是郭林在耿伟和乔家的面前并没有说出这部分的原因，这种事情那两个人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弄不好还会坏事，所以郭林索性不说。但是郭林没想到宋东良这件棘手的大麻烦，在有些人眼里却是绝佳的登天机会，比如阿松。阿松那天被宋东良一枪打穿了小腿，比起受到的惊吓和冲击，他最不能忍受的是暴风对他的斥责，还有宋东良那种气势凌人的羞辱感。他一直都是别人的跟班，在跟着乔家之前甚至都没人正眼看过自己，但是阿松一直认为自己的成就不该仅仅如此。论脑子他不比乔家差，但是论胆识他自问十个乔家也不如他。当年那么多的机会放在乔家面前，他却跟个怂蛋一样只会拼命地躲。所以在暴风出现在他面前要他对付乔家的时候，他甚至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如今好不容易也有人叫他一声松哥了，宋东良那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的土老板竟然让他在众人面前那么难看，最重要的是还当着郭林的面。其实从郭林第一次出现，他就有一种预感，这个男人将来是他的一个祸害。眼看着暴风对他一再的容忍，几乎所有人都在猜暴风早晚有一天会重用郭林，毕竟他以前的身份是他最大的优势。他是不相信郭林一辈子都会在暴风旁边当个哑巴，毕竟如果他真的没野心没想法，他根本不需要离开警队，更不会接受暴风的恶魔之手。郭林绝对不像他外表看起来那么不在乎，阿松认定了他有贪欲，也有自己的目的。毕竟在阿松的心目中，坚信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谓敌人，大部分时候都是这么产生的，对方在一个你毫不知情的地方怨恨着你，每天琢磨的都是有什么办法在你最不留神的时候一脚将你踹入地狱。